22:05:39，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走女友们，欢迎光临9月11号周二晚上第一时段的 NZNY， 我是女友韩丽， 我是工作男组野谦，带来第一首歌曲来自 The Brand New Heavies， 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 Self Portrait， Portrait 就是肖像啊 ，Self 当然大家都知道是自己。那么自己的肖像那就是自画像咯 self portrait。 哦，我跟你讲哦，这个名字呢它也是一个品牌哦，这个品牌的服装我还蛮喜欢的嘞。 啊，你有 self portrait。 哎呀，我的微博上有一些照片很好看的裙子都是这个品牌的。 哦，就是 叫自画像， 就是自己给自己贴的衣服。皇帝新装。 我刚刚还心想说听你声音好像晚上没吃饱的样子啊。 哎，你还真是，你昨天那个补了顿素啊，反正是昨天补了顿素， 然后你今天真的是没有吃肉，就感觉。 当然不会啦，你像我这种无肉不欢的怎么 那怎么叫补了顿素啊， 补了半顿素， 那怎么就有气无力的， 半顿也算吧， 就能听出来哈，不像是晚上吃的非常的就是 晚上你不能 丰富的， 对，晚上你不能那么胡吃海塞，然后在节目里那么大的底气在跟大家大肆的在宣说着什么，这个不是夜晚的气氛对吧，就像第一首歌曲带来的已经是够欢快了，来自 The Brand New Heavies 几乎把韩丽给带到了 Incognito 的那种乐队的氛围中，因为他觉得这太像隐姓埋名乐队了， 对，很像。 说实话，你在这个一些收听软件上，你要是听 Incognito 的话，你在底下你打那个相似类似乐队，它还真是这个类似乐队的行列中还真有 The Brand New Heavies 这样的乐队出现。 他会说根据您的 喜好，然后类似乐队 为您推荐的，对，就是这样的感觉哈。久违的合影照今天晚上在下雨天呢也PO到了新浪韩丽微博上啊，不知道今天的一米二的小树能不能因为我的加入哈，就长不成了啊，不知道啊， 定睛一看坏了啊，今天是个合照， 对，而且今天合照的时候呢应该说是照了4-5张吧哈， 对， 然后叶谦 干做背景让他来回扭捏摆姿态， 我其实也就是笑，然后是微笑好还是大笑好， 对， 反正我吃饱了嘛，我跟你状态不一样啊，我是每个晚上3个小时，我没有办法说晚上少吃点啊， 他在我前面摆了180多个姿态， 没有， 然后最后选了1张， 160个。总之呢我们还是希望把自己的这个精神面貌哈就是看上去好一点啊，虽然是奔五的人了，但是呢看上去好一点，至少不让听众朋友们觉得哎怎么都是这样啊， 嗯， 这个是这声音不错的人 不是 真的就 如果说前几年说啊怎么都这样啊，对你来说呢是一个比较失望的结论啊，现在呢是怎么都这样了，这就证明熟人都觉得你过不去眼了，知道吗？ 或者说，哎呀，用滤镜了，美颜了， 对 吧？真人不定什么样了。但是我觉得，任何的 PS 软件，它没有办法把人的笑容和人的内心的东西哈， 就是状态、 面相，真的改变啊。虽然戴着大戒指的叶谦把嘴捂上了， 但是你们仍然能想象到我的胡须应该还在我的嘴唇上面。 下雨的时候会想你，是我今天晚上带来的第一首歌，也是很久没有新作品的阿杜的老歌。 虽然闭上眼睛，比清醒更清晰，窗外应该飘着雨，此刻应该是潮湿的泪贴着脸颊和枕头，天空下起雨的时候我就会想你，我想你怎么小心翼翼在我生命里，你不愿在我身边留下任何的痕迹，因为你说我应该有完整的自己，天空下起雨的时候我就会想你， 道世界不会因为我想就下雨，可是我却不愿放过每一夜的相遇。眼睛比清醒更清醒，窗外应该飘着雨，此刻应该是黎明，因为听不到你轻轻呼吸的声音，只有潮湿的泪贴着脸颊和枕头，天空下起时候我就会想你，我想你怎么小心翼翼在我生命里，你不愿在我身边留下任何的痕迹，因为你说我应该有完整的自己，天空下起雨的时候我就相信我是活在那些有你的回忆，直到世界更相信我是活在那些有你的回忆，直到世界不会因为我想就下雨，可是我却不愿放过每一夜。 我们是真的不放过每一夜的相遇哈，所以从2007年啊，就这样每个晚上的最后两个小时，我们都会如约来到这里建外大街14号5层的直播间。 对，无论什么天气、什么季节，包括今天下雨，包括今天有人一下雨就要 犯，小猴子也来啊， 就要犯困，但是呢，10点钟他们仍然是来这儿打一声招呼。哪怕是11点之前就要睡觉的朋友们也会来。 你今天真的是没吃饱， 这是我 气儿不足的感觉 啊！我因为我也觉得应该是在夜晚要平静一些。这前几天 你平常你躁动点你都忘了？ 嗯，我忘了。 你天天站在桌子上跳舞的时候你都忘了 啊？我还有这个景呢。 就是我比喻你的状态，就是和你今天的突然间蹑手蹑脚， 不是，我倒是觉得 像个小媳妇儿一样，不一样了、啊。 我倒是觉得你好像 我兴奋了吗？ 对，你不是 我 变了。我 今天晚上吃的特别饱。 是，我觉得你好像不太对劲，是真的。 我今天开心。 哦，原来是 加上吃的又好，穿的又好。样子又不错、嗯、哎，我跟你讲，女人真的很容易被比如说这段时间脸上要长痘痘啊，或者这段时间啊气色不好啊，影响自己的心情、 可能你得到了一种重生感，所以你觉得自己忽然得造起来、 哎、又是一条好汉了、嗯、啊。总之呢，就是生活一定是波峰波谷的哈，不会是一个水平线走下去的。嗯，用这样的话来和今天哈，可能像叶谦这样，我们俩今天可能也是两个阵营哈，一个是 夜晚平淡，一个是夜晚欢快型，是吧？ Go go go， 一个是缩缩缩哈，就是 不想说话。其实这也很像有时候恋人之间就没有办法达到一个频率的相同。 你用这嗦嗦嗦来形容我不太合适吧？ 不，但我就觉得这个声音的感觉，我是往外放的，然后你是往里收的。 对， 对吧？ 我是喜欢那个夜晚更加平和一些吧。 哎呦，您多少年前放的音乐，我的听友们都记着呢啊。 那些听友都老了，我不能，我不能把新一代的人，对新一代的朋友们比咱们要活泼欢快的多，我觉得。 这个就看大家哈，可能更喜欢哪一种了。喜欢你这个今天晚上哈， 嗯， 就像我们说电池已经到了30%-40%的时候，对吧？ 对， 我现在肯定是70%-80%那个劲头，对吧？ 说的就是这个劲头，平常没这个劲头，关键是，好了，来自 James Blunt 这首歌曲叫做《拜拜 ，Jimmy》，再见 ，Jimmy，So long，Jimmy，So long。 再见了， 标志式的声音哈。 对 ，So long, Jimmy， 来自 James Blunt， 他就是人家告诉他是钢琴诗人，其实他是一个细嗓诗人，我总觉得这么应该这么形容他啊，就是非常的细腻的那种嗓音，能唱歌的。后来当然了，也出现了那个 叫什么 Smith Smith 那个昨天我还放他歌来着呢，我愣把人家的那个 first name 给忘了，James Smith， 对， 叶哥， 真的是，你这到哪个厂子了？你这 这个感觉就特别像我们看到一些广告哈，就是类似于叶哥，你也吃点口，你也喝点口服液吧，你看我喝了口服液之后， 不忘事， 整个人的状态都好了很多，一口气上几层楼就不说了啊，我看什么东西过目不忘，然后你看我主持三个小时节目，我都气儿都不会断一气儿的啊。就是这种感觉。 不是，你也别盼着自己会主持着主持就断气儿，那像话吗？刚才我说的那个史密斯其实是一个那个受伤诗人啊，就是被别人称为一个是钢琴诗人，一个是受伤诗人，受伤想诗人啊。原来特别胖，后来他忽然减肥成功了，这个倒是让我就是比较那个新奇的啊。如果说饮食结构合理了以后，他这个整个人的身体状态确实就像你说的，能得到重生。 对，而且每个胖子都是一个潜力股哈，一旦瘦下来都会美爆了啊，绝对 是 天生的美人胚子。 其实他原来那个皮肤什么都是白皙白皙的，嫩着呢。 对， 你仔细看看。 是，要不我们总说黑瘦黑瘦，白胖白胖嘛哈。此时此刻呢，22:21了，在刚刚落座的第一时段的44位听友当中，我未看到哈，因为今天晚上合影而多出的一些举手要当红人的朋友， 也没 了，场面一度又陷入了曾经的尴尬。 但是好像也聊到50条了，第一节聊50条，第二节聊80条，第三节聊40条， 这个属于生产计划， 对对， 是吗？希望哈，在周二的晚上，尤其是在这个雨夜的晚上，有些事情呢可以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如果说今天的状态也像叶谦这样哈，就是很平静啊，看着身边有一个 活蹦乱跳的你， 上蹿下跳啊，这个很高涨的朋友，希望能够被他感染到。这个有些话，有些鸡汤，其实在你脑海中经常弹幕哈，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 这都 何不开开心心过一天， 感觉这是12年前的话。 对，虽然说老套了哈，但是是这个理儿不，你吃饱了也是一天，饿了也是一天。 不，饿了我真过不了一天。 我相信哈，就是人的这种体内的能量不足的时候，没有吃到点好吃的时候，是有点这种丧了吧唧的哈。 没油水嘛，好像是 干巴巴的。 我记得有个什么片子一直在说，你行军的时候为什么走得那么慢？说我们行军的这个压缩干粮一直吃的就是这种压缩干粮，就没有过，就没见过油水。就说白了，就是咱们没有那个，肌肉里边、骨骼里边都没有润滑剂了，因为没有油啊，所以我们一直在吃干瘪瘪的东西。我行军当然就会降下速度来什么的。我记得有一个影片这么说来着。 要不你去， 就在自嘲来着。 就是这个导播间 啊， 问问女导播有没有什么牛肉干之类的啊， 舀一碗什么油喝。 然后我那儿还有点今天晚上的大枣。啊，红姜水， 你们你们俩平常直播之前就准备的就是这些是吧？ 我和谁呀、 谁知道，你跟那个导播也准备这些，跟其他人也 准备这些。女生肯定身上都会带点吃的 啊， 这个可能是个习惯吧哈。好吧，下雨的晚上，我们总会习惯性的听这首南拳妈妈的《下雨天》，第二时段见喽。 陪我等雨滴。

第二期进阶班将于11月11号开课，历时36个学习日，共计300学时。表演进阶班的课程分为核心表演力、角色与镜头、美学感知三大类，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引导演员重新巩固表演基础，加强角色创造能力，最终实现演员职业素养的综合提升。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零点光阴的故事，一点重播千千阙歌，两点重播永恒的魅力，三点重播古典演流行，四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五点千千阙歌，早七点早安音乐秀。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22:3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9月11号周二晚上第二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非常抱歉的通知您啊，今天晚上的1629红目前还没有上岗。 第二时段开始了，他还没出现呢。 对，我们暂时呢先抛开这件事情哈，来这个对第二时段更为重要的冷笑话、冷文章，开启这个我们的正常的流程， 开启了我们这个。真正要让韩美终于在一周半，两周半之后出现的韩美，真是，好家伙，你姐姐人还在呢，你不至于这么哭吧？他姐啊，跟我弟谈恋爱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场是这么个冷笑话，就是好像谈崩了，哎呦，就感觉俩人不，我弟觉得这还是不太适合他啊。在一接口的时候，他说：“要不咱们再好好冷静冷静，咱们再好好想想吧。”你姐愤然的啊，愤然的离手，然后扭头，冲着这个我弟叶旭说：“你别以为你不要我了就没人要我，我告诉你，有的是人要我。”这个时候，路边有一个小贩的小喇叭里忽然响起来：“蟑螂药，老鼠药，臭虫药。” Use your instincts. 后来我弟弟也许大仁大义啊，一听这样的话还是要了你姐姐了啊，就是他们幸福的促成了一对啊。你再怎么着你也不能让韩美那三个东西要你他也不去啊，对吧，肯定的。 哎呀，你弟和韩美这件事情哈， 大仁大义，这都 我觉得还是前世今生， 功德无量，做善事做到底。这 若不相欠，怎能相见啊？这个彼此之间的这种一物降一物，其实真的是有因才有果的啊，才会有今天的这个你和我彼此怎么打都不会散啊。这个无论干了多少250的事儿，但是依然觉得这个人很可爱。 而且还有儿子了呢，对吗？都是儿子更可爱，这以后都不知道怎么管呢，还正想办法呢，大家都齐力想办法，正生怕他变成熊孩子。 哎，有韩美这个妈啊，这个事情确实 熊妈是吗？ 好好的，这个家里人都帮助他吧啊。已经到了晚上的10:40啊，很多等待暖文章的朋友有点迫不及待了。有吗？这个已经是这么多年了哈，而且很多文章其实大家也在一些其他的地方都看过，不过是在这个时间体会着在现场啊为你朗诵，可能带给你的是像睡前故事一样。 哦，一首旧诗，看来是 没有像小时候睡前故事类似的这样，就是哄你睡觉的感觉哈。 好啊， 听着听着你就听困了。 趁你今天状态如此高昂， 没有， 我也要作诗一首。 没有。其实这篇文章，我觉得这个中心思想是很多文章中都曾经提及过的哈，大家都会认同。这只有相处不累呢，才能相处不厌啊，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相处不累才能久处不厌。有人说这座城市虽有千千万万人，但每一颗灵魂都是孤独的。我想之所以孤独，是因为没有找到那个让自己相处舒服的人。相处不累的人重在轻松。我一直很赞同亲爱的三毛中的一句话，朋友中的极品 便如好茶，淡而不涩，清香但不扑鼻，缓缓飘来，似水长流。其实不只是朋友，情侣之间最好的关系也应该是如此。我和我女朋友牵手走过了八个春秋，我的朋友总会问，你们就没有所谓的三年之痛七年之痒吗？这时我脑海中总会掠过好多词，抽丝剥茧的想追其根由，最后定格在舒服这两个字上。是的，是舒服。如同很多情侣一样，我们也经过初见时的朦胧暧昧，念念不忘，相恋时的干柴烈火，恨不得厮守终身。我们也吵过架，闹过矛盾，打过冷战，但是我们平时的相处状态就是舒服。我想一段感情可以走多久，不是取决于你们彼此感情有多深，而是取决于平时的相处状态。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可以从电影聊到音乐，从路边的小吃扯到小时候的回忆，路上一条晃悠走过的哈士奇也可以让我们叽叽喳喳的聊好久。但是两人都不言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强制去打破沉默的气氛，因为沉默于我们而言也是一种美好。我看我的书，他听他的音乐，偶尔抬头相视而笑，又静静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世界小城一隅，只有我和他。我们不用特地寻找话题，不用谁取悦谁，一切都是顺其自然，恰到好处。世界这么大，人生那么长，有那么一个人跟你灵魂产生共鸣，无论做什么事都可以跟你保持同节奏，那是何其有幸。和一个人相处而能够放松，那是爱的唯一标记。我一直深信这一句话，相处不累的人重在合拍。我表妹昨天跟我说起她的事儿。今年毕业的时候，她打算和舍友一起去旅游，这想法提出来的时候大家一拍即合，但等到具体制定的计划的时候呢，就产生分歧了。他们几个人有的想体验一下青旅，有的想住酒店觉得安全，有的想感受一下穷游，有的极力反对，觉得出去玩没必要遭这样的罪。后面意见没法统一，最后只能不欢而散。朋友相处若是三观不同，即使再真挚热情的感情也会被其差异所浇灭。朋友相处有时经常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如果你提议说去看电影，对方就说没劲，不如窝在家里看。如果你兴致勃勃的要去唱歌，对方又冷冷的泼来一句冷水，五音不全的唱什么歌啊，最后落得自己意兴阑珊。你爱的是仗剑天涯的激荡，他要的是云卷云舒的现实安稳。你过的是阳关道，他走的是独木桥。没有谁对与谁错，只是你们天生不合拍。与人交友重在有共同话题，有相同爱好，可以聊到一块儿，亦可以谈心。你稍微不经意间的撇眉，他就知道你有心事儿。你言语间带着明快，就表明你心中有欢喜。最好的关系就是一切尽在不言中，你却知我意。和这样懂你世界一切的人相处，必然是极其舒服的，如四月春风，冬日暖阳。我们活着无非就是图一个舒服，可以找一个人欢言得所期，美酒聊共辉，找个人听懂你的凤求凰，听得懂你的高山流水。 有趣的灵魂的少之又少，可以跟你合拍的灵魂更是万里挑一。相处不累的人，重在有回应。风吹进空谷，尚有回响，感情的付出亦应该有所回赠。我在小园浇水，昨晚回来的出差的先生隔着纱窗说，与你在一起的日子才叫时光，否则只是无意义的留白。风吹过来，小草纷纷跳起舞。这是李健的妻子孟小培在微博上更的一段话。我想当李健跟妻子柔情似水表示爱意的时候，他一定是眼带笑意，心里开出了花，灿烂无比。跟相处不累的人在一起，处处都是阳光，生活再苦也能从彼此汲取温暖。如果两个人在生活的细微之处多一些爱的表达，你在厨房里忙着洗菜，他突然从后面亲昵地抱着你，你在案头埋头于工作，他在案头埋头于工作，你倒了一杯水递给他表示关心，那么岁月再枯燥，也能在一饭一书间流淌着沁于心头的暖意和感动。感情需要表达，生活需要仪式感，两个人相处才会舒服。如果只剩下生活的一地鸡毛，只剩下平时的例行交流，再为相爱的人也会疲惫不堪。鲁豫问李安，现阶段您最大的幸福感是什么？李安笑着回答，我太太能够对我笑一下，我就放松一点，我就会感觉很幸福。是的，生活中多一句亲昵的话，多一个春风和煦的微笑，多一次不经意间的浪漫，两个人相处自然是极其舒服的。生活中想要久处不厌，就要懂得在柴米油盐回应着彼此的感情。感情是两个人的事，一个人扛不起来两个人的世界。结婚不是凑合着过日子，而是因为彼此相处舒服才在一起的。相处要长久，就不要吝啬表达自己的感情，你赠我欢乐，我与你欢笑。朱生豪跟宋清如这样倾诉爱意，不要愁老之将至，你老了一定很可爱。相处不累的人，不会因为时间久了，陷在鸡毛蒜皮的琐碎中，陷在衣食住行的日常轮回里。他们虽双染白发，也会待彼此如初，共看细水长流。如飞鸟，有枝可栖；旅人，有家可归。和相处不累的人待在一起，会心无设防，每时每刻都感觉轻松愉悦。相处不累的人可遇而不可求，倘若遇上了，必定温柔以待，用一辈子去珍惜。愿你找一个相处不累的人做一生一世的朋友，愿你找一个相处不累的人以深情共白首。 忘了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你真的很简单。地暗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无法抉择，哦，没有 会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是我。能更快乐，只要能在一起，做什么都可以。虽然世界变个不停，用最真诚的心，让爱变得简单，让它变得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觉得不问，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是我。 在大半夜和陶喆合唱这首《爱很简单》呢？ 你多大岁数了？大半夜干这事儿？ 怎么了？我就唱了， 对， 喜欢呢，那又不能上 KTV 去唱啊， 省钱啊， 就是情不自禁嘛，就是很熟悉的一首老歌了，而且也很认同这种哈，就是彼此相处非常舒服，这个就是朋友之间也是一样啊，就如果他让你不舒服了的话，你就会这段时间。稍微的控制一下这个聊天频率或者见面的次数哈，大家都这个相对平静之后呢，再看能不能往前推进， 就躲开呗，躲开是唯一的办法吗？不是，因为人人都有什么本事，人人都有随时让人不舒服跟随时让人家其乐融融的这 招人烦 或者是讨人喜欢，每个人都有随时都有这种本事，所以你就是离开很远，那就不是绝对的办法。 对，就像你看这些这个轻功戏哈，会发现有一种什么争宠、失宠、复宠啊，就是 对， 就是阶段性的哈。 你以为怎么样？ 就像我们这个节目，这个大家的评论也是一样哈。这个合个影，是不是咱们合影有毒啊？为什么一合影？红人选不出来，小树无法挺拔。 为什么就是 不照了？不照。 默默跟你一合影啊，这 又是400又是500嗯，为什么默默单人一弄他就又得落下来了， 不知道不知道啊，这世界有很多十万个为什么， 谁说男人不公道 不知道不知道啊，这个11年的老节目了啊，就求个每个晚上120条的场外假繁荣 啊，这件事情呢就这么难啊，此时此刻呢70条也没人求，没人求没人求 啊。来一首 Red Hot Chili Pepper 的小歌啊，听一分半钟，然后我们转一个身，第三时段我们且看这红人和我们的聊天量怎么样。 对，趁这个非主流少女李小璇啊还没有睡着之前，把你今天晚上的睡前小纸条，也是很安慰到我的一句话，这个和大家大声的说出来。 好， 打开收音机就是，打开收音机就是，一直在这里，一直在爱你。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改变命运，还在公司沉睡，成为老板，别让自己后悔。世界茶饮，站上奶茶 C 位，从台湾到大陆，味道那个纯粹，开家属于自己的奶茶店。4006786888，世界茶， 快来加盟！ 资需谨慎。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11日周二晚上第三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对，真的是非 常抱歉的通知大家哈，今天晚上确实到一个小时结束之后，没有人求1629轰 啊。倒是有人问我问题，那谦哥旁边那座机什么牌的？你看的倒是挺清楚的 啊，这是一个座机的托吗？ 对。你想买？你想买座机啊？ 哎，你说咱手机现在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接电话了， 是啊，我也觉得这 家里座机更是没人了。 所以我觉得你这条问题呢，让我就比较亲切复古啊。 对，我也是。 哎呀，还有人用 座机？哎呦，你们家是无绳电话？ 嗯。 哇，他们家电话是一拖三， 嗯， 一拖四， 是是是。 他们家有四个屋呢。 现在有这种这四个窝呢，像话吗？ 屋嘛，四个房间嘛， 对对。 他们家有四个屋呢。而且你知道吗？他们家电话能那个语音录音的。 嗯，那都是20年前、30年前。 哎，他们家电话上还有录音机呢。 好家伙，也还25年前的事。 哎，真的，我跟你讲，我们家小应该是在我初中的时候吧，就是那个电话是有录音机功能。 有， 对吧？ 但是就容易暴露。 而且里边有磁带，可以把磁带放进去，然后自己呢可以放一些歌什么的。哇，觉得当时超洋气的。 是。 对吧？你们家电话有什么？哇，他们家电话是按键的。 那个时候其实就有那个有一种你说的这种留言功能，或者是就是直接设置一个主人留语音让你留言功能。那个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可以自制彩铃了。那个时候真的可以自制彩铃。 对对对， 我记得有一次打到一个朋友那儿去，他就是来了这么一句，当时是有一个有一种喝的啊，挺流行的，也老在这个广告里老做这个。他就用那个语气在那说：“也算早，一溜溜溜人不在家，请留言啊，请留言啊。”这个就特别有意思，我觉得当时这个没有手机，那个年代没有手机，你知道吗？就是以座机，然后那时候就有这种反馈铃声啊，就是等待铃音，就是主人自己做的。 现在的年轻的朋友们，他们可能那个无法理解哈，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家里刚开始有电话的时候那种傲娇感，对吧？我记得安电话，反正我在就是东北的城市嘛，都不是每个人家就是开始都能安得起的， 是啊， 对吧？我们都会交这个安装费啊什么的。然后呢，早几年先安装电话的人，大家都有这种彼此照应的这个意识哈，比如说老叶家没有电话，但是你会跟你的朋友或者说找你的人，哎，你打老韩家， 对， 叫我一声， 等隔壁韩大妈， 对对对，你让 胡同口的王大妈叫一声， 哎，真是这样的。然后就经常会敲别人家门，说叔叔，你找您的电话啊，然后他就过来了。 楼下原来就是传达室， 嗯哼， 其实这个工作是他们的分内。 叔叔，你找您的电话啊，然后他就过来了。 楼下原来就是传达室， 嗯哼， 其实这个工作是他们的分内的。其实他们就是分内的，经常是传达室听见那个大爷正在楼底下或者是在哪儿就喊说那个三单元501那谁谁谁下来有没有人接电话。 这个大学宿舍的时候特别明显嘛， 对， 就是那个大爷他会有一个就是传声筒嘛，然后他按上哪个宿舍1503， 对，有电话， 有你们电话啊，有你们电话啊，然后呢你们可能就谁下去接一下哈，或怎么样。现在大家都有手机了，对吧？很方便了， 这个年代一去不复返。 是，这种感觉真的只能在记忆里啊，讲出来会有那个时候懂的人觉得哦，那是我们共同经历的时代， 也有点意思。 嗯，对，这个进步的速度哈是飞快的，而且我们现在都要求秒回哈。 是啊， 什么事情呢我们都讲究一个怎么不秒回我呀？ 对，这时间不够用的都， 都是 不够你们自己折腾的都， 都是，要求对方越来越严格了哈。 好，来一首 Macy Gray 这首歌，像 Party 里的歌曲一样，名字叫做《当我看到你》，也就是说，真的是在一个 Party 里，如果当我在漫漫人群中看到一个对眼的 When I See You。 肩膀坚定的力量，听不到你的回响，爱真说不出晚安。爱呀呀，以为互相在一旁，时间怎么过去，有你也不会冤枉。为谁辛苦，为谁忙，只为了和你分享。只要你的泪光照耀着我胸膛，只要我的生命你可让我安放。不管外面风雨有多烦乱，日子过得再紧张，我的情绪你的表情是最好的补偿。你是我声音流浪的方向，汗水找到你的脸，世态炎凉也无妨。我抬头看你想看到月亮，你低头会不会想我，想思念故乡。为谁辛苦，为谁忙， J.J. 林俊杰，只要有你的地方， 脚有你的地方， 只要 就踹着人家了。我听着讲，只要，假装耳音不好，有的时候可以自己。 今天没吃饱饭， 可以自己给自己找点乐子。其实我知道那叫只要啊，只要有你脚的地方嘛，对吧？刚才是还谁问我一个问题来着？大健 Nick。说这个谦哥是不是楼底下大爷叫你下去接电话啊？是不是经常是这样的？我告诉你，那时候啊，不是大爷叫我， 那时候还真是邻居叫我啊，那个时候邻居叫我是什么呢？是问我能不能给他打个电话。那时候我们家属于有电话一族，经常为邻居往外拨电话，这是真的。而且我那时候小到什么时候，那个时候我岁数小到什么时候我干这事儿呢？是我拨了电话以后啊，我就替他问，我说我找谁，比如说我找张翰，然后我还可能要叫我叔叔，因为我知道他要找的是他的长辈嘛，我说我找张翰叔叔。那边呢，就通常那个年代啊，那边接电话的人通常有会问出这么一句话，说你哪儿啊，你知道吧？一接电话就会说啊，那你哪儿啊，这个作为一个你说还没有上学的那个小孩，你怎么会回答这个问题？你一下就慌了嘛，你就我那我是你都不会说我是他的邻居的什么什么孩子什么的，你这个关系根本就捣不清楚，你当时就 瞬间没有那种表达， 当时就呆在那个电话呢。对方呢有很多时候都是很不客气，就是就给挂了，你知道吗？ 没什么耐心啊。 当时就是这么个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 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早年间有电话的家比较少，所以呢如果你现在翻看过去的老照片，会发现就是早几年我们经常会和电话合影。我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 有 我看我小时候的那个 电话， 对对对。 然后 所以呢如果你现在翻看过去的老照片，会发现就是早几年我们经常会和电话合影。我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 有 我看我小时候的那个对对对， 然后搁在自己的耳边是吧。 我看我小时候的照片怎么那么多和电话的合影啊，就大家觉得那是一个好神奇的，你想它能让外面的一个声音到你们家里来，对吗？然后你也可以播出去，就神奇至极。这个电话的事情呢真的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哈，幸福的东西南北。他说对呀，最早装电话需要5000块呢， 我的 94年我装我记得是3000块， 是 现在电话基本都不用了，保留号码每月只需5元钱， 厉害啊。 对，而且真的包括你现在有个新家，就是人家问你要不要装电话，我说不要。 对， 而且你知道后来我有一种什么感觉吗？我特别害怕那个就是传统电话铃声响 啊，你都 就家里一有那个 扰你的那个休息， 对你就是觉得他好像一定有什么急促的事情发生了。 因为座机你并不能把它设置成什么免打扰时间，对吧？ 或者你把它拉黑，不可能。 是， 就如果他一旦知道这电话，他就能不停的给你打骚扰电话，对吧？ 关于座机还有很多趣闻呢哈，今天忽然变成一小话题了啊。座机还有很多很多趣闻，包括你之前说的录音电话、留言电话，还有我说的这打过去犯囧的这种情况，这种电话啊，大家还可以接着聊一聊你们当时如果在座机年代长大的这些朋友们。 别把那种白天话题节目的感觉 氛围 带出来了，不用，晚上大家都很累了， 对对，随便找找， 是愿意说就说，而且我从来都不希望晚上大家还是那种写小作文啊。 不过我是忽然想起一趣事来，就是 一会儿讲行吗？ 不是，就是刚 才你让外国女歌手唱完， 刚才已经讲完了。Tori Amos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Hotel， 酒店。 对。Met him in a hotel. He says he's the biggest thing I'll be.

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琴键，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小溪 因为叶谦带来一首 Hotel 旅馆哈，然后我就自动生成了这首来自许巍的旅行 啊，这个是搭配着来的，旅行的途中不可能，当然那有点奢侈，你不应该去 Hotel， 你知道旅行的途中应该基本上去的都是 Motel。 其实现在特别多种选择了，就像刚才暖文章里所提到的青旅啊，还有一些民宿啊， 对， 等等等等哈、嗯，这个大家可以选择更多元化、丰富的 motel 就挺好啊，快捷，快捷方便。 这个是要看各自的一个选择了哈。 速八、速六、速九。 旅行不是为了逃避生活，而是为了不被生活所忽略哈。而且真的，生活需要这个节奏感的变化嘛哈。如果你总是一成不变的在这个节奏当中走了九个月，我们为什么会有十一假期？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们停下来，对吧？给自己的这个生活节奏做一个调整。 但其实正确的说法是，旅行不是为了逃避生活，而是为了让自己不忽略生活。 嗯， 不是说为了让生活不忽略自己，而是让自己别去忽略了自己应有的那些生活。 对，这些东西非常重要。 对， 而我也认为哈，就是你在原地每天自拍啊，或者是拍一些风景啊，和你突然间到了远方，你暂时抛开学业或工作上的一些身份角色还有那些内容之后，你发现你更加的自在了啊、你笑的真的是肆无忌惮了啊，你每天呢是想睡到几点睡到几点， 对 啊，就是你无所顾忌了，对吧？ 去有一次去那拉提，走之前就一个劲儿的劝小四一起同去。第一次去那拉提，小四因为一些其他的事情懒得去啊。说实话，这真的是，哎呀，跑那么老远干什么？后来第二天我到了那拉提以后，就是第三天清晨，我在那个山坡在那个山脚下，然后一打开这手机往这山坡上一照相，我随便摁嘛，就全是当时的那种 Windows 开机屏保，你还记得吗？全是那种就是连绵不断的绿油油的那种，哎，绿油油的山坡，绿油油的，然后我就特别兴奋嘛，我就发短信回去，我就说你看四爷，你看我随便一捏随便一照全是 Windows 开机屏保啊，还不赶紧过来，赶紧飞过来。然后小四说我自己在家里打开也是开机屏保，为什么要飞那么远去看开机屏保啊？ 哎呀，人和人不一样啦。23:29哈，真没有想到在第三时段尾声居然有一个朋友冒了出来要当红人，这个金牛男、哦、哎呀，金牛男就一直很沉得住气的哈， 来得够晚。 来，我们第四时段见吧。 环保之行一路有你，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市民实践活动微蓝北京环保嘉年华9月3日火热来袭。 绿色出行，文明礼让，垃圾分类，环保问答，体感互动，让你一次玩个够。 环保达人经验分享，就医改造现场教学，帮你 get 绿色生活新技能，更有空气净化器等超级福利等你拿。 五大展区14场巡展，横跨京城东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东移西风槽和低层偏南气流的影响，今天傍晚到夜间，本市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请注意防范。明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扩散条件一般，风不大，气温略有上升，比较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渐阴，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局地有中雨，南转北风四级左右转一二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属于夜晚的时刻，属于北京晚间时刻，23:32，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男左女右，今天晚上没有红人的夜，起码到现在都没有红人。 有啊， 刚才最后一秒好像他选出来一下。 对，我都说了嘛，有一个特别沉得住气的金牛男， 是 他叫做 Loving Ring 的金牛男、 Loving Run， 对 Loving Run 的金牛男、他说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啊，他为什么今天晚上在第三时段才冒出来呢？ 怎么回事？ 是这样的，韩丽小姐姐， 她今天晚上特别想当红人是吧？ 她这样对我说。 对，她说啊，我想当今天的红人，从2008年每天从9点开始听你节目，考上了喜欢的高中，现在毕业2年了，在和女朋友一起准备考研。听着你和叶谦老师，你叶谦就别老师了，你管他叫姐姐，管我叫什么老师吗？对吧？ 说明你更有学术感。 听着和叶谦老师的广播，整个人都变得更有力量了。其实最开始啊，就想当红人，但是当时我没有手机，也不知道怎么发短信来。 对，虽然在北京啊，这个可是呢，听却从来没有参与过哈。 对。 于是乎呢，他今天冒了出来，然后我在第三时段尾声呢也喊了他，但是他喊完之后哈，哇，他特别的懂得怎么这个让红人这个 很感动啊， 权力哈，在今夜好好的使一下。 是啊。 丽，你帮我大声喊一句。 哎。 柴慧， 哎呦， 我爱你。 他的。 我们都会成功的。 他的女神叫柴慧。对，你有这么一个金牛男还真是 金牛男、哎呦喂，他自己也说了要执着于自己的内心哈。目前在微博的世界关注了40位人士，最新关注的是我。这都是例行公事， 你可以看他家去了。 对， 要不然你还看不了人家家去了。 对，不多啊。他第一个关注的人是韩旭东小朋友。 韩旭东， 他好像跟我们老韩家还蛮有这个缘分的哈。 韩旭东感觉比你长一辈儿， 最早的 这是旭字辈儿、 最新的都是我们姓韩的。 对， 但他爱的呢是姓柴的啊。事情就这样，包括他的这个，我不是 小 养狗人士哈，但是这个 好像是废柴是吗？ 日本什么什么田园犬， 就特别的可爱，这个小狗狗。 Living Long 的金牛男自己的头像是一个日本田园犬吧？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哈。 是叫田园犬吗？ 对， 不是叫废柴吗？ 我也许你说对了，因为我跟你一样，在这个犬类方面知识 太薄了。那你怎么就是表现出自己手拿把钻的那种？ 因为你说了，看着像废柴什么叫？ 对啊， 这怎么这么个名字？我呢看的它是我印象中的一种叫做日本田园犬的狗，但我都不确定啊，就像你不确定是一个样子。好，来自该来一点曼妙的歌曲了，不能再那么难了。Catherine Wilson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Lost。 The eyes have it, but in your case you have the eyes 太慷慨，还是有上天安排？是我 我们本来就是那一派，还是舍不得太乖。是那一次约定了没有来，让我哭得像小孩。是我们急着证明我存在，还是不爱会发呆？快乐从何而来？ 不得不爱， 不舍悲伤从何而来？ 不得不爱， 否则我就失去未来。 好像身不由己，不能自己很失败，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 晚上在应该尾声的时候哈，踏上红人末班车的这位听友是一位金牛男，所以我就一下子想到这首弦子和潘玮柏的《不得不爱》哈。 哎，金牛男还告诉你一个其他的信息， 是这样的， 为什么最新关注你呢？其实我原来他也关注过你，知道吗？关注你很久了。 可是我是巧克力的力啊，你不要给我写美丽的力，那跟我无关的嘞。 是他关注你很久以后呢，后来又取关了。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有女友了。 哦， 有女友了，为什么长期关注一个女主播啊？这个当然必须取关。 哎呦，这金牛男的世界这个逻辑哦， 必须取关。 那个跟你根本都不相识的人，你的女友也会对他产生一些不愉快的想法吗？ 女友不一定啊，但是他自己主动的啊，这属于很自觉的一个金牛。 哎，我说到这里哈，我还真的就好奇，他里面就真的没有关注其他的女性的这个公众人物吗？ 对，顶多关注废柴。 哎呀，还真是野驴叔叔。 对，什么废柴 搞笑女孩的一天。 什么废柴狗。 哎呀，这考研数学汤家凤。哎， 朱伟老师。 哇塞，真的哎。 对呀，没有什么小妮子小妹子。 手游小妮子。 啊，有一个哈。 这不是女孩吗？ 但手游小妮子可能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号哈，教她怎么玩，教她怎么玩这个游戏的。 啊，这她女朋友不会往心里去。 你觉得是吧？ 教人玩游戏总会比这个教人听暖文章啊， 哦、他是就是 要好得多。 就是指黄色加威的这个人物里哈，还真是没什么女生。嗯，这还真的算是，说真心哈，从女性来说，如果自己的男朋友有这个意识啊，他肯定很开心。 没事儿、 啊，就是对他自己很尊重。 对，你不要小看这个。 其实有一句话说，女人要的她不仅仅是爱，是偏爱，就是你对我的爱，就如果跟所有的人都一样的话，对不起，您最好收回。我要的是偏爱、独爱、唯一的感觉， 难伺候、 啊、这样子哈、 啊，就像 升级了。 这个肯定的呀，因为你从小你就是被爸爸妈妈偏爱着，不能说爸爸妈妈所有的小孩他都就是一视同仁啊，这他肯定爸爸妈妈肯定都很多东西都先顾着你向着你嘛，这是从小养成了一个习惯，每个人都是这样，不止你们女友、 哎、可是金牛男，你的这句留言如果你女朋友看到的话会开心吗？ 嗯，估计又完了， 因为我们、就是、 又得取关啊紧接着 下一步又得取关， 今天晚上对全部都像一场梦一样就消失了， 又要完啊！ 因为我们红人每次就是我选中他的话，就像我们的街头暗号一样，我就会说你， 嗯， 这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哈，你。 对， 然后他今天也是很开心哈，就回复我， 我。但是后面这三个字有点危险啊，后面回了一个黑衣服文雷。 就唱上 Beyond 乐队的歌了哈， 我黑服你嘞。 而他的头像确实，刚才我查了一下，是这个柴犬哈， 嗯，这不叫废柴是吧？叫柴 也叫废柴，但是就是学名是柴犬嘛。 是这废柴这名字确实不好听， 这是有来头的。 好 ，Dears in Heaven， 赶紧去管我，赶紧去管我。 I must be strong and carry on, 'cause I know I don't belong here in heaven. Would you hold my hand. If I saw you in heaven, how would you help me stand? If I saw you in heaven, I'll find my way through night and day, 'cause I know I just can't stayHere in heaven, time can bring you down, time can bend your knees, time can break your heart, have you begging, please. Begging, please. Would you know my name? Would it be the same? Oh, I must be strong, gotta carry on. Will you hold my hand? Will you help me stand? Will I find my way through the night and day? Oh, I know I don't belong here in heaven. Say, I just can't stay here with you in heaven. But I know beyond.There'll be peace, I'm sure, and I know there'll be no more tears in heaven, no more tears, yeah. Will you know my name? Will it be the same? Will you hold my hand? Will you help me stand? Oh, I know it in my soul, there'll be peace, I'm sure, and no more tears, tears in heaven, and no more tears in heaven.

该说晚安的时间了。谢谢今天晚上、这个、 Loving Round 的金牛男，你别看你红的晚，但是仍然让我们的聊天量互动量到了1.4米 啊、就是涨到了小数了、谢谢今天晚上、 Loving Round 的金牛男，你别看你红的晚，但是仍然让我们的聊天量互动量到了1.4米 啊、就是涨到了小数该涨到的高度哈，然后他也是很开心的对我们说，我女朋友也在听的， 对， 现在又多了一个粉丝， 是， 请把我的这个例子哈，简简单单的给我改成巧克力的例子、 哎、反正人一会儿要取关你、啊、 对， 你在乎这么多干什么、 哎哎、他也许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告诉他女朋友，你看我对他不是很这个完全了解、嗯、他是哪个例我都不知道，就像我们说，如果你真的对一个人特别的上心的话，你会把他名字写错吗？不会，所以我根本没上心、嗯、对吧，就是这么回事。 对对，你丽姐根本没上心，就是有点伤心。 没有，我是觉得这个名字嘛，总觉得是真的和身份证上一样才是自己啊。 这个你待会儿看看你女友是不是也取关我了哈，今天最后一首 歌，你太多情了。 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叫做 Why Myself You Mine，你的头脑风暴。好，听完这首歌大家应该好好的进入梦乡， 晚安 晚安。 Like a clock whose hands are sweeping past the minutes of its face, and the world is like an apple whirling silently in space, like the circles that you find in the windmills of your mind, comme une pierre que l'on jette dans l'eau vivre d'un ruisseau et qui laisse derrière elle des milliers de randonnées, comme un manège de lune avec ses cheveux de toile, comme un anneau de Saturne, un ballon de carnaval, comme le chemin du monde que font sans cesse les heures, le voyage autour du monde dont on est sort dans sa fleur, tu fais tonner de ton nom, tu les mouilles